着烛光，想你的左右手一票难求，那还用说？ 世界握在你手中像烟火， 灿烂的关键是放手一搏。 上生命的最高峰， 兄弟出手就知道有没有你加入我最强的部落。 世界握在你手中像烟火， 灿烂的关键是放手一搏。 部落冲突全面开战，等你来。